想好，房门关好，撕掉膝盖留下的药膏，安逸的街道，机器跳动的细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夜间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1周大逆转。京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姚迪，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还是我们的关于中招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咨询。今天我们请来的不是学校了，我们请来的是学科的老师为大家做一个指导。那么这个学科其实是很多朋友们都非常关注，而且是在考试中权重分数比较高的一个学科，是什么呢？就是数学啊。数学是一切的理科之基础啊，究竟能不能够把数学学好，其实决定你最后物理化学也能不能够学得好啊。所以今天如果您对于这个数学学科，您家的孩子或者是咱们本身同学自己啊，如果在数学学科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这个发送您的问题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是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有两位数学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各位做一个相应的解答。好，那接下来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欢迎回来。那关注一下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市教委印发通知要求，学校不得强制为学生确定选考科目。2020年拟在京招生普通高校本科专业选科选考科目要求发布。8所在京高校本周末将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2020年北京市将迎来新高考，首批考生正在高一就读，那么下学期起他们将首试选课走班。市教委呢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学校要配备学生发展指导专职教师，但不得强制为学生确定选考科目。市教委表示，学校应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帮助学生结合高校专业要求、学校选课指南、学习兴趣和学业水平等，科学合理确定选考科目，确定修习方案。 减少盲目性和功利性，引导家长正确对待，共同参与，避免反复修改调整。北京教育考试院16号发布2020年拟在京招生普通高校本科专业选考科目要求，该目录按高校和选考科目要求分类排序，首先列出院校代号及院校名称，其次列出选考科目要求，然后列出该类选考科目要求所涵盖的专业。那么据了解，北大人大等在京重点高校的大部分专业对选考科目没有特定的限制，部分专业对选考科目的限制也相对宽松，只对部分理科类专业的选考科目有一定的限制，考生呢可在物理、化学、生物学科中任选一科。考试院表示，因高校的院系及专业调整等原因，实际招生高校和招生专业可能会调整变化。2020年在京招生高校和招生专业以当年公布的招生专业目录为准。本周末，八所在京高校将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三所高校将于5月19号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和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5所高校校园开放日活动安排在5月20号。那么高校招办负责人提醒，参加招生咨询会，考生和家长需提前登录感兴趣院校的网站，了解学校往年招生、学科设置、人才培养和师资配置等基本情况，咨询时才能有的放矢，提高效率。那么现场咨询时，考生和家长可重点关注录取政策、重点学科、特色专业等。那么另据本台记者邢天报道，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将于5月20号举办大学开放日活动，活动上午8点开始，共3个环节，首先是招生咨询会，接着是爱的主题互动活动，最后是考试院专家志愿填报辅导以及高中校长的考前指导。详情可查询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招生办微信公众号或直接致电咨询。记者从国家体育总局了解到，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两专业招生文化课考试成绩查询已经启动，在不低于180分的基础上，各招生院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本校文化成绩录取控制线，在不低于40分的基础上，各招生院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本校专业成绩录取控制线。对具备一级运动员等级的考生，招生院校可在本校文化成绩录取控制线下降低30分录取。对具备运动健将技术等级的考生，可在本校文化成绩录取控制线下降低50分录取。教育部办公厅日前下发文件指出，2018年中央财政支持高等医学院校为中西部乡镇卫生院培养订单定向免费5年制本科医学生6483人，培养专业包括临床医学、中医学、蒙医学、藏医学和傣医学。那么在有关学校的本科层次招生来源计划中单列编制，计划性质为国家免费医学生，那么报考考生都要参加当年的全国统一高考，实行单列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只招收农村生源，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录取后获得入学通知书前，需要与培养高校和定向就业所在地的县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签署定向培养和就业协议。本台记者晴天报道。那么今年九月，北大附属益田同文学校将正式开学，学校地处河北廊坊，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国际化新型学校。那么据了解，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在全国有30多所学校，集中分布于华北、华东、华南及西南地区，已形成强大的集团化办学规模。廊坊此次优质教育资源的引入，有利于填补高品质国际化教育资源的空白，有利于带动提升当地教育质量和水平，有利于进一步改善投资配套环境，充分体现了以教育带动发展的战略布局。好，以上就是本期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呢，还有一些活动的信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呢是这样的，那么在中考招生简章5月中旬会有一个发布，那么提前批名额分配、统一招生共3个录取批次、贯通培养、名额分配、市级统筹、校额到校和乡村计划、统一招生等7种录取方式。如果您不了解录取规则，很难去发现自身的利好条件，也令我们的家长们头疼不已。那么在5月19号，我们的教育面对面节目将举办2018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大型讲座，邀请专家解析中考招生简章，帮助咱们考生定位目标高中，挖掘利好条件，用2小时去领悟志愿填报秘籍，掌握学科备考技巧。详情呢，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来咨询。 4006507766。好的，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征招咨询的活动了。今天我们来做的节目主要说的是学科备考说的是数学学科。那么究竟我们的同学们包括家长对于数学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欢迎各位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各位，等着各位。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五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嘉宾介绍：魏明阳，清华学校数学教研组组长，中考专家，新浪五星金牌教师。杨雪义，清华学校顶级班骨干教师，优秀青年教师，新浪五星金牌教师。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中招直播咨询。刚才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中招的这样的一个数学的备考、复习备考这样的一个指导。请来的两位老师再来介绍一下，来自于清华学校的数学教研组组长魏明阳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清华学校顶级班的骨干教师杨雪义杨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这个之前啊，我们在这个对提纲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数学很难吗？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专门去做一个备考呢？因为我啊是在2000年参加的这个中考，那会儿这个数学我觉得并不是太难，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手拿板钻，不太应该丢分的，那难题没有那么多。后来这跟两位老师聊了一下，才发现我确实老古董了啊！这个十几年过去以后，数学的这样一个难度跟权重啊，已经是跟我那会儿中考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尤其今年新中考，今年又有一些新的变化，究竟这样的一个考试说明引来了什么样的题型的变化，包括分值的变化，我们就要请两位老师跟我们详尽的来去做一个这样的解析了。咱们先来请两位老师来说一下中考今年的这个数学重点的知识板块的详解，其实也就根据考试说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化，好不好？ 好，好，好，嗯， 您先说。 好，我先说。 那请。 那个我们关于这个中考数学啊，因为咱们现在是一模过了哈，那么主要是针对中考说明加就是一模之后的试题分布来给大家简单的去聊一聊。那么整个的试卷呢，实际上是按照难易来分布啊。我们说把试卷里面的习题呢分成了这个叫做基础必对题啊，第二个呢是属于叫做中档区分题啊，第三个就是难度提升题。那么这样的三大块来给大家简单介绍啊。那么对于第一部分来说，就是中基础必对题里面，实际上是按照题号的顺序，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划分。一至二十题呢，应该是属于叫做基础知识的必备习题，应该是大家必会的。为什么呢？这些习题当中呢，大部分习题都是属于叫做课本上一个定理和知识点的对应问题。什么意思呢？就说这道题出出来以后，它的符号表示实际上就是我们学过的课本上定理的一个已知。然后呢，你只要想到这个定理所对应的结论，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大部分习题。但是如果说你存在这个知识点的问题呢，其实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就会出现我们错题。所以说呢，这第一部分呢，基础知识实际上是需要孩子们能够整理完毕、学明白基本点这个弄懂的。啊，这一部分啊，当然了，这里面考察啊，还有一些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叫做我们数学里面现在考察要求提到的，就是考察同学们的叫做逻辑推理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就基本的运算能力，当然还会涉及到这些点啊。第三个叫空间想象啊，这种习题大家应该关注一些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属于我们说基础知识的考察以及这个能力的考察，不会涉及太多的复杂的知识点，不是是那种就是复合性的知识点，就这个题里面包含了很多知识点的问题，大部分都是一个直接对应的问题。当然啊，那个我们里面会涉及到有选择题的最后一个以及填空题的最后一个，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难度啊，这个杨老师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说到这个难度，其实我特别关心的是这个难度都体现在哪个知识点上。 您这问题是比较尖锐的。 难度呢实际上是有的话，我们说从试题试卷现在是非常明，就是北京的数学虽然说今年有改革哈，但是呢分值变化是一个最大的。难度的习题和往常年还是一致的，就是选择题的，就是杨老师要说的这个选择题的最后一个以及填空题的最后一个，这个难度是有一些的。它可能是从知识点来说的话，主要是在考察，就是从方不能说是知一个知识点哈，是涉及到的点呢，实际上是一个类型。这个类型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填空题的最后一个叫做出依据的，那么这个难度是有一些的。那涉及到就是实际上是填两三个知识点，把这个知识点填出来就可以。那么填出来，实际上这个难度要思考这个思考如何思考，可能孩子们会觉得有困难。涉及的面比较广，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他们最难的是难在这种综合能力上，而不是说题干读不懂啊？其实题干基本也都能读得懂。 哎，对，这一段都是题干能读懂的。 行，基本上就属于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这种状态啊。好，因为有的时候这出题啊，就是题干出的特别难，你有的时候你也很麻烦，就是读不懂题，这也是一大困扰。对，这个、可能往后边的题里边会出现这样的一些， 对，逐渐往后就会有读不懂，你不认识他的了。 对，我不认识他，他认识我的了。 对。 好，这就是数学大概的这样的一个重点知识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详解，是吗？还有哪些内容？ 那接下来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还有一部分题呢，它是也是比较容易拿分的，我们把它归为中档类型的题。这类型题呢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它看似挺难的，但是其实呢，我们对于这种类型题还是有一定的技巧来给它解决的。我说的呢是，我们试卷中的第21到第25题，它分别考的呢是五个类型的题，我把它叫做五座假山。为什么叫做五座假山呢？是因为，它相对于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基础题来说的话，它是考试提升了一定的难度，而且呢，它是从单知识点呢变成了多个知识点的综合考察，所以呢，我把它叫做山。但为什么又说它是假山呢？因为它每一个呢都是有各自的特点的。那针对这个特点的话，我们其实是有很好的办法来给它一一攻破的。所以接下来呢，我就想给同学们分享一下这五座假山，我们要如何来给它各个击破。 所以这个就要想怎么样去击破。那么这五座假山分别是什么假山呢？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了。我们来说第一座假山呢，就是我们熟知的叫做四边形。这道题呢，它出现在我们考试的第21题。它主要考察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四边形的性质与判定。然后第二位呢，它还会结合一些简单的三角函数来考察。这道题，有大部分同学他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什么呢？是他对于这四边形的性质与判定呢概念有可能有不清楚的，逻辑不明的。还有就是一个关键，就是他不能把考点和我们所学的知识点来一一对应。所以呢，这时候老师就要给你们提一个小的技巧了，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归课本，我们从课本中呢把这几个知识点来给他罗列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学这个特殊四边形的时候，其实都是一样的，从性质到判定，然后再从我们比如说边角对角线这几个方面来学。那同学们呢就可以来翻开书本，我们从这几个方面，从它的定义、判定、性质，然后从它边角对角线把这些知识都梳理一遍，然后再找一些对应的习题，对应一下我们的知识点和考点它到底之间有什么关系。那这样的话其实这道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其实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也是让我们重新去梳理一下这个这块的知识，因为它通常这一道题里面是不是也就是一两个知识点结合在这一起， 对 吧？ 是的，这种题它比较容易，就是大概就是两个知识点左右。同学们都比较好容易掌握的。 那么在四边形里面主要涉及的知识点会有， 就比如说，我们 主要是涉及那个平行四边形、矩形啊、菱形，然后还有正方形的个别知识哈。主要是这几方面。 好，我就记得那会儿还要学勾股定理、三角函数，好像都是在这个 是 四边形这里面，是不是？ 对，它会在第二问考察的，但是也是比较容易的哈。 就只要你把这个定理背下来了，然后相关的数能够记下来，对吧？就大概的数能够记下来， 背下来是第一步啊，就是你要精准的掌握。刚才咱们说的那个16题哈，就是考的这些定理，那这些定理呢，你要把它精准的 精准到每一个字，要能够准确的背下来，这是第一步。然后呢要区分清楚里面的条件和结论，那这时候呢就会有和习题里面的条件与结论对应的问题，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掌握透彻这道题。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啊，这可以自己再回忆一下那会儿学 sin cosine tangent cotangent 的时候了啊。这是三角函数吧？ 是 这 一些。 行，我还能记得这几个名词就不错。我的天哪。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其他的那几座假山究竟又是什么假山，好不好？ 好，那下一个呢就我来给大家详细讲一下第二座假山，它是我们考试的第22题，叫做依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这道题的话大部分同学对于第一问的话是没什么问题，它第一问考察的就是求一个解析式或者是求一个定点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比较简单，重点是大部分同学对第二问它会考察什么呢，就是一般比如说我们的求面积问题或者是求那个点的问题，点坐标的问题，这时候会出现问题。那其实在这里呢老师想给大家一个小的技巧，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题但凡它要涉及到三角形求面积的问题，其实我们不管它是我们的条件还是我们的提问，要我们所求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这三角形出发，因为知道三角形的面积是底乘以高除以二，对吧？所以我们先把这三角形找到它的底和高，怎么来找呢？要这儿有一个小技巧了，我们一定要找这个底和高都是要平行于 x 轴或者是 y 轴的，这种做法呢会在之后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大的便利。那如果说这个三角形它没有跟 X 轴 Y 轴平行的边怎么办？这时候的话你就可以找一个端点，找一个顶点，对不对？从这顶点做一条与 X 轴或 Y 轴平行的，给它构造一条边，我把这三角形给它分成两个小三角形，这时候这俩小三角形它都有了与 X 轴或 Y 轴平行的边，然后我们再来做它的高，把这一个复杂的三角形分成两个简单的三角形来算，这个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把大三角形的这个算出来以后再减掉那我们虚构出来那个小三角形的面积， 对，或者是把它们加起来。 这么多年没学了，我还能够听懂老师讲，我自己也很开心。我相信家长们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给孩子回述这段话的话，我觉得也是能够讲明白的，因为这个道理其实是很容易被孩子们所理解的，对吧？ 对。 那么在这里面有没有可能出什么坑？在这道题里面，就刚才我们看第22题里面， 这种题里面呢，杨老师刚才说的，每次说方法的时候，我觉得有每次都很独特啊。然后呢，其实，在前面的疑问里面呢，坑呢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啊。你比如说最简单的来说啊，这种习题里面，我们说第一问考察的实际上叫做我们说这个题有一个小标题叫函数小综合。那所谓的小综合，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大综合的问题。这个小综合实际上第一问里面是把点代入求解。那么这个点的代入的求解，孩子们有的时候是带不清楚的，函数的概念。的理解会有坑啊，这是一个，就是在概念的理解上会能不能达到一个基本水平的认识，说是函数图形上点一定是将这个点代入，那么代入到 x 和 y 之间对应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在第二问里面我们所说的这个题当中呢，还有一类叫做取值范围的求解问题。那么取值范围的求解当中呢，还会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取值范围里面条件当中就会限制说 x 大于0的时候，然后让你找对应的取值范围，你结果你把整个的在这个 X 轴上所有的对应的取值范围都求出来了，那你这个题可能会出错的。就是在这种问题上可能会出错。杨老师已经把我们的那个面积问题说得很透彻了，我觉得不用。 不用再补充了啊。挺好。 对， 就说明这道题其实如果能够认真做而且去理解的话，那基本上这道题应该是不会丢分的。 对。 这是假山之一啊，假山之一。那接下来还有没有假山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 那我就要说这第三座假山了。第三座假山呢叫做圆，是我们考的第23题，这道题其实是大部分同学挺头疼的一道题。然后我要说的呢是，如果同学们现在哈对于第一问他还是有问题，不能保证自己拿满分的话，我建议同学在学这个题的时候呢，跟我刚才说那四边形一样，我们还是要回归课本，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在当时学圆的时候，不论是从垂径定理，然后到我们切线的证明，把这些定理都顺一遍，其实它不只能帮助我们把这个第一问解决了，在我们之前的那种前面的基础题里面也会考到这类的知识点，能 给他都解决了，那是最好的。然后如果说第一问没有问题的同学，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问。第二问是大部分同学都觉得很难拿到分的一个点。这个问题呢，它经常考什么呢？它一般会结合三角函数，那是比较容易的了哈。然后还会结合的是相似三角形。当你结合相似三角形的时候，有的同学就头疼了。这相似怎么找？是不是我怎么都找不着，对不对？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归最原始，我们在学相似的时候怎么学的呀？我们是不是学了好多相似的这些模型啊？我们把这些模型都梳理一遍，看一看我之前做过的这些题对应的是哪一些模型，对不对？从这样来入手，可能这道题会好解决一些。还有一个小提示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这第二问哈，我做了好长时间了，如果考试的时候我已经做了5分钟了，但是我一点思路都没有，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我们暂时先放弃它，我们看一下后面那些综合的题。其实综合题中的前面几个问题它还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你会发现这圆的最后一问2到3分，而我们综合题前面那几个小问也是2到3分，我为什么不去拿一些我一定能拿到的分呢？ 你连考试技巧都已经渗透到我们这个讲这个假身上来了，也让大家首先就是在应考的时候不要紧张，因为都是我们学过的知识点，而且前面题肯定做过，可能冷静一下思考一下，想想之前做过的题，你就能找到这样的一个解题方法。但是呢，说真的，学习本身应该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啊，这该做题还是得做题，我们不鼓励刷题，大量刷题，但是该做题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要把这个知识点掌握，对吧？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咱们要不然再讲一个假山。 行，那我就再来讲一个。其实后面这俩可以一起说，第一个是第24题，还有一25题，这两座假山它比较容易得分，一个叫概率统计，然后还有一个叫函数的形成过程。这概率统计大部分同学基本上在考试的时候都能拿到分，它比较出现问题的就是在理由这一方面。理由这一方面我只想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我们说的理由呢要跟数据有关，毕竟是考的是数学嘛，对不对？不要说一些就是跟数学跟数据没有关系的一些话， 也就是不要说官话套话。 对对对， 这不像原来说那个这有些套路的话写上去好像就能拿几分，不是这样的。 对，现在已经不是了。然后还有就是函数的形成过程，这个考察的就比较要过程性一些了，对吧？它考察的就是。对，我们在学习函数的时候怎么学的呀？我们先学的它的解析式，然后自变量的取值范围，然后就是列表、锚点、连线这一过程，然后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又得到了什么性质。对，它就是考察的这个，你可以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往年的中考题或者是模拟题，都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所以大家在做这一道题的时候，只要掌握这一个特点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好的，那我们刚才简短结束的把这个假山啊，五座假山大概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对于这五座假山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随时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呢把您问题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前面这个刚才讲到了第25题，前面这得拿多少分？ 前面这些一共就是25分，我说的这五座假山 是25分。那前面那个20题1到20题呢？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拿到了77分。 好的，77分已经攥到手里边了。也欢迎您后面继续收听我们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说的是中考的数学备考，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第二时段，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1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

这个知道内核，知道解题方法，知道它的出题逻辑之后是很好攻破的，因为都是基础题的范畴之内。 是的。 嗯，那接下来咱们假山说完了，是不是来点真山给大家震一震啊？嗯，因为咱们在底下聊天的时候跟我说现在中考数学很难，我想这难在哪儿啊，对吧？得拿这个真山告诉大家，确实是有难题的。那么这个难题究竟怎么个难法，作为我们那个备考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复习准备，我们来讲一讲好不好？ 嗯 嗯，那二位老师， 那我就说一下关于三座真山难、难在哪里。 嗯， 那么主要是三道大题呢，实际上就是最后的三道大题，叫做代数综合、几何综合以及自主学习。我们说现在就这个习题呢，就是最后一个新定义改的名字叫自主学习。看这个词儿，大家会觉得就有点难度，为什么呢？自己主动学习，考试的时候还需要这样的，肯定是有难度的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啊，我觉得孩子们之所以觉得是真山不可跨越，是因为还没有到跨越的时间，还没有到跨越到那个题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 哇， 这是一个问题。 哎， 你比如说刚才咱们的问题里面有学生问了是吧，说做了70多分了是吧。 嗯，对，我们刚才这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朋友问说一模成就栽在数学上了，说才70多分，想问怎么提高。 哎，因为假山没跨越好，然后真山还没来得及跨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这些习题里面，我们说后三道大题当中呢，还考到了叫做方法性的问题啊。那你比如说最简单的来说，代数综合里面它可能会涉及到就是整体代入的这种问题啊，就是代数式的整体代入可能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难点啊。几何里面呢会涉及到我们的辅助线的做法，背长中线、截长补短、旋转等等这样的难点存在，那么孩子们就可能就不会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属于这个习题里面还会涉及到叫做什么呢，就是思想，数学思想的考察。这个数学思想的考察，你比如说简单一点哈，就是数形结合，那你比如说我们代数综合里面的最后一问可能要画图，那孩子们说老师看老师画的特别好，我说我自己画画吧，不是那么回事，那是数形结合你的画图没画好可能出现的问题啊，这种属于思想啊，数形结合的思想没有做好，实际上是基本功的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呢？就是几何综合呢，还有一个叫做类比。第一问我们一看会做，第二问不知道怎么下手。实际上，第一问和第二问之间呢，可能有联系。这个联系怎么呢？照葫芦画瓢，你会不会画？那实际上就是数学里面最简单的类比思想啊。还有一个就是属于什么样？我们说最后一道题里面就是叫做考察自主学习。我们说这个题说难也难啊，说简单也简单。有很多孩子说老师我做到最后的时候会觉得哪个题呢，最后一道题简单一点，倒数第二道题几何综合难一点。为什么？他找到了自主学习，自己主动学习的套路。那么自主学习考什么呢？实际上第一个就是概念的理解啊，第二个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这个里面可能说知道条件知道结论，然后对着条件对着结论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第一问第二问，然后呢后来最后一问什么呀，结论和条件互换互逆定理的考察。哎，孩子们觉得哎这个题找到了一个套路，我知道怎么做。哎，最重要的他理解到了考察叫做数学的逆向思维。理解到点上去了。 这种逆向思维有的时候其实是最难的。 哎， 因为大家都是有自己做题的套路。 对对对， 那么 说起来简单想起来难呢。 对，而且他们既然叫做综合跟自主学习，其实它就是各个知识点的这样的一个柔和了。 对， 但是从今年的考试说明上来看的话，那么这些题里面它考察的这个知识点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范围？ 范围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啊，就是考察的方向是比较确定的啊。你比如说代数综合里面，我们说这个五座假山里面有跨越不了的地方，你赶紧迈过去找找我们后面的真山里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哎，你比如说代综里面的啊，第一问一般涉及到叫四点求解啊，就与 X 轴焦点两个，然后与 Y 轴焦点顶点坐标，这种最基本的知识你可以拿下的。这一个题拿下来以后可能是七分的话，你就已经拿了一半了。还有多可能是啊，所以说这一块的基础分还是可以拿下的啊。然后呢再往下的时候呢，可能涉及到函数的平移、取值范围的求解、临界范围的寻找，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再下点功夫的。我们说一会儿功夫怎么下啊。几何综合里面呢，我们说第一问挺简单的呀，你按着题的意思，也就是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呢，看到这道题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那问题出在哪儿了？这个题当中啊实际上有什么点呢，有告诉你按照题意去依题意补全图形。那你得读懂它，按照它的题去补，那你需要去做这样的工作。这个工作怎么做呢？平常多去看一看练一练到底明白不明白这个数学名词。 哎，所以说数学名词的复习能够让你把这个知识点之间联系起来，然后呢图就可以画出来，这分很容易得的，下不了多大功夫，然后呢后面呢当然可能涉及到我们所说的这种等量关系的判断了，还有进一步的推理证明了，又是有一定难度了，对吧，这种属于考察知识的考察方向的一些问题，那个自主学习我们说概括起来啊，就是概念理解，还有一个叫概念的概括，还有一个叫做灵活运用概念，说起来简单啊，这里面啊刚才咱们说的点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这里面给出了一个新概念，这个新概念要和我们现在学的知识结合起来，那难度就在这个地方，你能不能把概念读懂之后把第一问完成，这个第一问是能够读懂概念之后是可以拿下的，那么概念再往下的时候，就是需要和我们知识结合的时候，可能孩子们会觉得有难度啊，这一块呢我们又区分出来了，哪块可以拿哪块不可以拿，对吧， 刚才您谈到了这个主要这个三个试题，代数综合、几何综合跟自主学习这三个题型，我特别好奇的问一下，因为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特别喜欢说的是某年某年某年中考卷子啊，这题属于超纲题，哪年属于超纲题，现在咱们的中考里面还会有这种超纲的情况出现吗？ 不可能，都是我们课本上可以找得到的。 课本上肯定能够找得到的，对不对？ 找到的知识点。 知识点啊，就不会说知识点本来这里边今年没写这个，然后突然间啪来了这样一个知识点。 不会有那样的，对。 好，那其实这一点上来说，也是给咱们的这些同学们在复习的时候吃一定心丸，那更多的考察你综合去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 对吧？ 好，因为既然它是三座大山，我们呢，我觉得还是这样，咱们慢慢拆解它，能拿多少分拿多少分，然后呢同时哪些是必得分，然后同时我们再根据我们不同的水平，比如说我平时数学能拿70分的，我应该做到什么程度，那比如说耽误太多时间了，我就真的要战略性放弃，比如说我是80分的90分的，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我应该把题应该掌握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应该怎么去解题，这一点上来请这个魏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详尽的去解析一下。 哎，我们把刚才的解释针对这个后三道大题当中的真山问题啊，我们一一拆解开。那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做好攻略？那么我们说试卷的考察，实际上到最后的时候，就是看我们如何在这个临场的时候把这个能够拿下的分数拿下，对吧？你看我刚才给大家拆开的啊，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说代数综合除去最后一问的以外，那么这个除去最后一问以外的其他部分都是可以拿下的，看上去很真，实际上很假。哎，就是说这种题实际上是很，就是基本知识的考察啊。这是第一块啊。如果说我们属于程度在70分左右的，你完全可以拿，你不要去在前面跟他死磕，跟前面的那五座假山死磕啊，就是把这一部分要拿下。然后呢，再一个，我们说几何综中的几何综合中的补全图形，哎，要拿下来。这是你在课下的时候以前不敢触碰的地方，今天你要触碰一下，还有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里面要，如果是要找等量关系的话，一定要猜。我们不是有我们的数学使用的利器吗？哎，三角板、量角器，对吧？我们该量的量，该测的测，找出这里面等量关系来，对吧？哎，这是都可以拿下的。然后呢，自主学习里面呢，我建议大家呢，至少能够把第一问的空填出来。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的理解。你学了这么多年的数学，那实际上你都在学习概念的理解。概念的理解包含了定理的理解，概念的理解与定理的理解都包含了它的已知与求证。那么给你一个新概念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已知与求证的理解过程。啊，你只要抓住这个点，实际上是能够把我们的第一问拿下的。这是一个对于基础段比较，就是属于我们的程度不是特别高的学生，我们可以拿下的一部分。啊，这是第一块的哈。还有一个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哎，我的程度70多分还能往上够一够的啊。我们说80多分的学生我要够这块了，那你怎么去够呢？你说我这块题就不擅长，不太做得不太好，那我觉得我建议你啊，把这种刚才我说的这一部分题拿下来之后呢，你说这个题我拿下来没问题，好，那第二段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一部分的题拿下，那我要给大家说你要有一个进一步的计划。这个划分，这个划分的话，实际上我觉得你第一个要攻克的是代数综合的最后一问。这个画完图以后，分析数量关系，看图形去找这个数量关系是能够找到的，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就是我们几何综合当中的啊，我们说，刚才姚老师也说了，是战略性的放弃。你这一问里面，如果说你找不到 那个我可以拿分的点，实际上你不熟悉这个题型，你就需要老师来帮助你，给你讲一讲这个类型习题里面实际上是分多少个类型。然后呢，我一个类型一个类型的理解好了以后，哎，看这题好考这个类型，是吧？那我知道了，我就知道怎么去解决了。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它是信息不对称。哎，你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跟他死磕啊、 嗯。 然后最后一问呢，实际上是灵活运用的话，我觉得概念进一步的理解对于孩子们来说不是特别难。我们说八分的题啊，很多孩子都能够拿到4到6分。 嗯， 真的是，就是你对概念有一个深刻的理解的问题啊、也就是说你还要进一步的训练一下。 嗯， 那个训练再去看看这种习题不可触碰是真的不可碰吗？不是这样的啊、 嗯， 这是。很多学生做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到一模二模结束的时候啊、 嗯、 啊，或者二模结束的时候，很多学生发现，哎，最后一道题我擅长一些， 嗯， 哎，倒数第二道题我不太擅长啊、那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倒数第二道题的各种类型的方法解决方法。最后一道题我发现套路很清楚， 嗯， 哎，前两问前面这个不需要太多的思考，我知道这个套路了，我就明白怎么去解题了， 嗯， 哎，这是属于我们80多分学生你要掌握的点啊。然后呢？ 嗯， 到了真真正正的难点，也就是山尖了这个地方，那问题就是最后一点点。你比如说有同学说，老师，我实际上啊，我有的时候代数综合在下边能做起来，在考试的时候就临场发挥就做不下来啊，我就几何综合我就是不知道，然后最后就是自主学习最后一问我就是拿不下来。你这种孩子实际上是在你前面不出错的情况下，哎，从一至二十几题25题一看卷面上都是对勾，是不是没有一个地方是错误的。那好，你要攻克这一部分了，那我觉得你攻克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就是针对代数综合你要严格要求自己。 嗯， 这个严格要求实际上指的是你不仅要写题因为所以写得清楚，还要画图画得清楚，还要想得清楚，三清。那、 嗯、 你要做到这个基本点，这是数学的一叫数学什么呀，数学习惯啊，好的数学习惯、 嗯 啊、我们曾经举过例子啊，就是咱们老讲这种就是学科性的东西可能比较枯燥。我们以前的学生当中呢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比如去年中考数学是120分满分啊，前几年的时候，那么120分满分的时候，我们遇到过这样学生，120分学生总是考90多分。那这个学生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回答下来，而且每次都对。 嗯， 然后你看看他的卷子的时候，你发现他的问题在哪儿了。 嗯， 哎呀，写的呀就除了他自己认识之外老师都不认识。为什么？乱。 对， 只要要求对自己要求高一点，一调理，最后就是120分的卷子考了115分。 嗯， 哎，你看，其实就是细节，我刚才说的三清里面的问题。 嗯， 啊，这是一波学生啊，一部分学生，看看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学生。哎，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呢，我们真的要做一个叫做专题性功课的学生啊。那么对于代综的，我们可以划分一下两个类型，是吧？取值范围的问题、临界范围的问题，我们可以去找一找里面的啊，代数综合的问题，我们可以找一找它里面的区分一下。你要有自己的体验，也有老师的讲解。几何综合当中呢，涉及到这个刚才我说的，有可能涉及到五个类型的啊，这个五个类型我就不展开说了哈。 嗯， 就是你如何去解决的。再往下，我们说自主学习最后一问考察的时候，往往考哪些点，其实是有一个固定的套路模式考点的。你要抓住了以后，你会发现这道题还是能够解决的。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呢，需要的是什么问题呢？你看这三个啊，知道了套路之后，最重要的是需要你的练习。那你最后攻克的问题是你的练习，要把它揉到你的思想里面去，转化到你的血液里面，考试的才能发挥出来的一部分。 嗯 啊，也就是说你知道了类型，知道了方法，知道了考点，知道了方向，那你要做点练习了。 嗯， 然后这样才能最后达到，哎，对，验证出，然后形成自己的一套体系。 嗯， 你就得是，你就是95分以上，100分，95分以上啊。 嗯， 然后呢接近满分甚至满分的学生。 嗯嗯，其实这个我觉得在数学上面啊，尤其在初中的数学这一部分，如果能够真正理解到刚才我们这个魏老师说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其实拿到高分并不难啊。 对， 但是您刚刚谈到三清这一点，我觉得这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您真的还是学有余力的一些同学，你最后在验算的时候，如果你在验算纸上找不到自己在这道题上你的整个解题步骤跟过程的话，那其实就是瞎验算了。 哎，对，又再做一遍第二遍功夫、 嗯、 那实际上就是费力了。 对， 嗯， 所以说我们在刚才您谈到这三座大山里面，哪一座是计算量比较大的，在您的眼里面？ 第一座。 代数这块。 哎，对对。 嗯，对，所以在这一块的时候，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教给大家一些技巧，就是在验算纸上是不是画出一块来，咔，比如说这应该是第几题？ 这个是 二十六 题。 二十六题，那第26题这块、 嗯、 就是因为我那会儿啊，就是我印象中特别深的是验算的时候，我每做一道题，我会给它画出一方格，就是圈一下，然后第一，然后再画一方格圈二，然后一直到圈到第26，就是我都把题号标在那上面，标完了以后自己好找。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现在更好的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 姚老师数学肯定非常好， 这真谈不上。 嗯，你看啊，实际上，就是说的这个问题里面，也就是说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啊，应该做到门清。这个门清呢，实际上是清楚的，不仅是审题，不仅是对这个题的理解，还甚至到你的算草纸上应该如何去控制的问题。那实际上就是说，你整个的考试一个流水，你应该自己们心里门清。非常清楚，知道在哪一块应该干什么工作。那实际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你应该画出这个草稿纸上在不同的区域来利用这个草稿纸。那最后的时候，如果还有时间，那你就去看看你曾经验算过的，这样的话真正的就节省了时间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说到就是真正这些难题的时候怎么该去解决，尤其是几何综合最后一问，包括自主学习试题最后一问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每次这样的问题就是回答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概括成两个方向啊。我们说几何综合，实际上考察的话，在每年的中考，你可以去翻一下我们往常年的中考题，你可以发现它有一个共性的地方。这共性的地方是什么呀？叫做什么？就是第一个就是旋转必考。那么旋转的这个知识呢，实际上再区分的话，我们数学初中数学是平面几何，平面几何当中呢又考察我们最典型的一部分知识，那实际上就是三角形的话，就是属于三角函数那个问题还少一点，就是三角形的话，实际上就是考察等边三角形的问题，这是一个啊。那么等腰还有一个三角形就是属于等腰直角的，那实际上等腰直角和什么结合起来？和正方形结合起来，它俩合一块，最后我们说中考题当中考察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证明全等的问题，最核心的点。那么这是一个点，叫做考旋转，它是把三角形的知识糅合到旋转里面去考的。第二个方向呢是属于什么呀？叫做里面有对称的知识。那么对称，一个点的对称，一条线的对称，一个三角形的对称，这些需要都要孩子们了解清楚，从概念到这个图形的画法，以及到这个知识点的理解。刚才我说的一点一线以及一三角形啊，当然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全等的证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属于中点的考察，实际上就是旋转的一种特殊情况，旋转了180度的问题。然后再往下的时候还有平移。然后再还有数学思想的一些方向的理解，就是属于刚才咱们说的类比，第二问和第三问，第一问和第二问之间的这种类比，需要孩子们理解清楚。把这些方向抓清楚了以后，我觉得几何综合你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班里面当然也是这么讲，你比如说我们顶级班里面给孩子们这么讲，讲完了以后呢，发现一模考完了以后，确实有用，还没有用好，我们二模之前的时候就练一练，练一练，就是我们所说的融会贯通，在这段时间就形成了。实际上孩子们需要分练，练完了以后综合练，综合练了以后最后拿下。有刚才咱们还说最后一道题，对吗？这个最后一道题啊，一说起来这个方法涉及到点，实际上最后的问题叫做思维的考察。你看啊，我们说数学最后的考察里面叫做数学的核心思想的考察，另外一个叫做思维能力的考察。那这个思维能力体现在哪儿？最后一问上，刚才咱们说的逆向思维，你要把前两问弄明白了以后，你把这个题整理一下，你像最后一问里面就是倒着来考一遍就完了，就这样的一个点。但是孩子们就是理解不到，或者说做不到最后一问的最后一个了，是不是最后一步了？这个可能多一些，所以说课下应该练啊，这是要干的一个工作。还要补充一点，我们刚才说的五座假山，同学们如果说五座假山你干不好，你来做三座真山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时间做，所以五座假山的这个问题需要孩子们练得非常熟。有学生曾经问过我说，老师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是两个小时的数学当中呢，一个小时零十分钟就应该至少完成到25题，然后你才有时间去做26 27 28，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保障，后三道题无从谈起，你可能是得90多分，然后95分甚至很难，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孩子们还应该在五座假山上再修炼一下，会和会又是不一样的，会的学生他一定是能够把这里面的知识点知道考什么，而且很快的迅速抓到考点，把这个题解决完了以后呢，知道怎么做就光一个写的过程。 哎，这是真正的达到我们前面做好后面真山能攻破的学生。 嗯，其实就是会到快。 对，就这样一 个 问题。 过程。 嗯嗯。 其实会到快也是熟能生巧的过程。 哎， 对 对, 对。 其实还是要通过大量的去复习之前的知识点，然后再通过做题验证，然后做各种各样的题验证，那历年的这样的一些题拿过来去验证啊，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关心，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提高成绩您自己亲身的一些例子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能够帮助孩子们能够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成长。 嗯，我们以往常年的经验哈来谈，就是我见过的一些学生里面，可以给大家去简单聊一下。我觉得从第一个切入的角度呢，给孩子们聊一聊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如何把控试卷。刚才说的这个问题里面啊，第一个就是总纲，叫做第一，我们说记时间。我们说是在课下练习的时候啊，你要记时间。记时间记到什么呢？分专题，刚才说的五座假山三座真山，你都应该看看这样一道题做下来需要多长时间。当然甚至到前面的一到二十题里面，你都应该有一个时间的计算，看看我能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这些题拿下，哪个题卡时间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完成的工作。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能够知道我们会不会做，多长时间做出来，然后到多长时间的时候能够完成我们所说的刚才说的一个小时十分钟之内的这些习题。 嗯， 哎，这是第一个点。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划分呢，找到里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哪个是我的漏洞？哎，知识点学的不太好，哪个是方法没有掌握的？从题型上划分是什么？从知识点上划分又是什么？ 嗯， 哎，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些问题里面呢，还要去划分一个点，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些问题的话，那应该是从试卷上， 嗯， 来区分。那有的学生说了，老师，我不知道我如何来找到，我做哪些题可以去完成这个工作。简单来说，给你指三套试卷。 嗯， 第一个你会感到非常窃喜欣喜的，就是2016年的中考题做完从头到尾觉得特别开心。哎，2016年的中考题比较简单。 嗯， 你再做一下2017年的中考题，你会觉得哎呀好痛苦，有点难啊。这里面你再做一套呢，我觉得你可以挑出一套2018年的中考模拟题试卷来做一下。这样的话三套就可以找到我们整个初中数学的知识点的分布，这是你可以完成的知识点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属于我们的分专题类型的问题。哎，这样的话就能找到里面的知识点以及问题，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够把我们的时间知识点的问题以及类型的问题以及时间的问题都找到，然后再进一步的去训练。 嗯， 那么我相信孩子们肯定会提升的比较快，知道问题所在了。 嗯， 这就这笔。嗯， 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这个魏老师给大家详尽解析了一下究竟后面三座大山如何去跨越，以及在这段时间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因为最后还剩一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再来播报一条资讯。也是这个我们教育面对面的一次讲座。那么中考的招生简章在5月中旬发布，那么提前批名额分配统一招生一共三个录取批次，关东培养名额分配，还有包括市级统筹侨到校和乡村计划统一招生七种录取方式。那么不了解录取规则，很难发现利好条件，也让我们的家长们会非常的头疼不已。那么在5月19号教育面对面将举办2018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的大型讲座，邀请专家解析中考招生简章，帮助考生定位目标高中，挖掘利好条件，用两个小时去领悟志愿填报秘籍，掌握学科备考技巧。详情呢，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来咨询，400-650-7766。因为每一次我们这个现在都人来的会比较多，所以各位一定提前抓紧时间去拨打电话，去占个位置，要不然的话就去现场没有位置的话，因为安保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让您入场，您也就听不到这期讲座了。所以赶紧去拨打电话来去报名。好了，那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今天说的还是关于数学学科的备考，各位对于数学学科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 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现在已经有十几二十条这样的问题了，我们在第三时段将会统一。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 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六小时1: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也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都是来自于清华学校的我们的老师，数学老师，分别是来自于清华学校数学教研组的组长魏明阳老师，以及来自于清华学校顶级班的骨干教师杨雪怡杨老师。刚才我们大概讲了一下究竟如何去给自己意识到这个分数是怎么分的啊，知识点是怎么分布的，难点又是在哪容易出错。那么究竟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如何去提分，我觉得还是得把问题抛给我们魏老师。魏老师，究竟这段时间怎么提分，这个大家能很关心啊。 刚才呢我说了一下，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如何攻略这个得分上的问题上呢，我说了三个点，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总纲，叫做计时间、分专题、抓漏洞，实际上就这样的9个字。那实际上在我们的得分攻略上，我们的杨老师是比较擅长的，每次跟学生分享完了以后，学生的成绩就会蹭蹭上涨。那为什么呢？实际上为这个杨老师有一个叫做3×3学习分数提高计划。 哎，这 让杨老师跟我们说 具体计划，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 刚才这魏老师过奖了。 哎，不好意思了，真的。我跟你说，家长这时候可没有不好意思，就看铃上了，就是俩月一个多月就要开始考试了。 对， 所以咱们得抓紧时间给大家讲讲这段时间3×3怎么提高啊。 对对对，我也是经常每次一模考完了，有好多学生都问我，老师我还有希望吗？哎，我这分您说我能上哪儿啊？对吧？哎，我这40天我能干点啥呢？哎，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40天我们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老师们说的这3×3提分计划。那这3×3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 我们不管是什么计划，首先同学们得有一个自己明确的目标，我到底目标中考想考多少分，对不对？哎，所以我这三乘三第一个三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三个板块，你是想考60分呢，还是想考80分呢，还是想考90分呢？哎，90分以上或者是充满分，我分成这三个板块。然后这三个板块呢，我再具体来每一个板块分成三个阶段来给大家详细说一下。比如说同学们设定了我的要求是我要考60分，那60分你要求得做到什么呢？我们首先这第一到七题选择题的前七题你得一定掌握了，对不对？然后还有填空题的前七道题也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基础的部分，从第17题到第20题，这也是我们必须掌握的。当你把这几个部分都掌握了之后，其实这60分我们已经拿了大半部分了。还有就是什么呢？我刚才提到的那几座假山，对吧？五座假山中，我说了后面这两座假山第24题和第25题是很容易拿到分的，所以对于第24题和第25题，同学们千万不要放弃。只要自己明白了他在考什么，我们答题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哎，通过这些的话，这5分也是很容易拿到的。哎，所以我说的这三个阶段，第一个呢是选择和填空的前七道题，还有就是我们的第17题到第20题这些基础部分。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要单独把第24题搞定。如果有同学对24题有问题的话，哎，我得先把第24题搞定，然后接下来再是第25题，这是第三个阶段。你从这三个阶段，大家可以算一算分，就已经可以拿到60分了。哎，好，那接下来我来说一下下一个阶段。如果同学觉得，哎，我平时就考60多分，我想再往上提一提，那怎么办呢？我们来进入下一个80分的一个计划。那这80分的前提是我这60分必须得都拿满了。我得先把我这基础都搞定了呀，对不对？基础是不可以出错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80分分别分为哪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比较好解决，就是我们的选择题的最后一题还有填空题的最后一题。选择题最后一题经常考的就是函数的一个运动轨迹，对不对？或者考一些统计图、读图、分析图的问题，对不对？这个题的话也是我们需要进行自己多总结，然后多来看一下他到底考的是哪一些知识点。如果他考的是函数的形成过程的话，那这种题我们是不是得看一下他，比如说考一个函数形成过程，我得怎么考呢？我得找一下他的特殊点，对不对？哎，其实你找到特殊点之后，这个函数运动轨迹你就很容易掌握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选择题填空题的最后一道题，这道题通常考的就是作图依据。刚才魏老师说了，这也是我们要抓的一个基础，就是我要对每一个知识点精细化。哎，每一个知识点我都要给它精确到点上，就每一个字儿我都不能错，那这道题也其实没有太大问题。好，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的话，那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那五座大山的另外三座了，对不对？就一次函数我必须得拿分，是不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圆我得拿分，对吧？还有就是四边形，你把这些再掌握了之后，那其实80分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问题了。那最后如果同学说我就考80分，我想再往上升一升，那怎么办呢？那你看算一算这题还剩什么呀，就还剩我们最后那三座真山了，对不对？这三座真山刚才魏老师已经详细的讲过了，我们要怎么来突破，是不是？从第26、27、28题刚才也说过了，如果说我这假山中的圆第二问解决不了怎么办，我先把这三座真山中前面这些简单的题分拿上，对不对？但如果你想要拿90多分甚至满分的话，那我们后面的这些题是不是也需要自己来用心的学一下，或者我们来找一个老师帮忙给总结一下到底怎么来学这后三座真山。 其实您刚才说到了这个三乘三目标突破这样的一个计划，我觉得作为家长其实里面参与度应该也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在做卷子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一些错题，孩子会出现一些错题，那把这些错题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错，也不知道这个错题我们应该怎么样给孩子讲，但至少我可以把错题列出来总结出来剪出来， 是在哪个位置的错题， 对做出一个这样的错题本，然后呢找到我们的老师们，然后去这个咨询究竟这些问题体现了哪些问题，我相信老师应该就是 看一眼就明白， 对吧？基本上都是看一眼就知道孩子哪块可能会比较薄弱，但是您别说从第一题到第二十多题题题都有错，那真不知道该怎么补了。 对肯定会有一些共性的问题， 对对对， 就出错率最高的问题，如果是不是可以把初三的卷子都拿出来去做一做，初三是不是就开始就复习了，对吧？ 我们主要针对是初三下半年的卷子，下半年都是总复习，那整个的初中的知识都可以看到， 就比较有效率。 对， 初三下半年做的卷子会比较有效率。 对， 所以这跟家长们要提示的就是，这段时间您能做到的，如果您不是学霸级的啊，这个只是一个咱们都是普通人啊，跟我一样普通人，那咱们就唯一能做的把孩子的饭管好。另外一个呢，这个就是把孩子错题总结出来， 整理好 啊，然后去找到相应的老师，不管是家教也好，然后学校的老师也好，课外辅导班的老师也好，因为都是很负责很专业的老师，把这个问题总结出来让老师看一看，然后呢相应的去告诉这个孩子哪块是最主要的问题。但是因为一个班孩子比较多，可能也没有办法实际上说就单就是给孩子吃小灶，因为每个一个班40个孩子怎么吃小灶，对吧？也不太好吃，所以呢这个得想办法让孩子在这个知识点上着重去复习，对吧？好，那个刚才咱们谈到了三乘三目标这样的一个突破计划，还有一些这个大家的问题我想提给这个两位老师，咱们这个来回答一下好不好，因为确实今年问题确实是比较多啊。首先想问一下这个吴姐就说了，首先一模成绩在数学上70多分怎么提高，刚才咱们已经谈到了啊，三乘三的目标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提高，就其实也是在这个基础题这一块首先要拿稳，然后后面的加快做题速度，这是魏老师 在 第二时段跟我们谈到的加快做题速度。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能够？ 我觉得要重点攻克几道题啊，就是假山当中呢，实际上就是涉及到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四边形要拿准，实际上知识的掌握问题。第二个呢是圆的问题，圆的问题呢，实际上第一问当中呢是考察的是叫做角的等量关系的推导，那是概括来一句话，它实际上可以拆分开的话，实际上是三角形、直角三角形，然后呢等腰三角形以及全等证明和圆结合的问题，你可以从这三块下手找知识点，实际上是能够突破这个第一问的角的推导证明的。第二问呢，我们说中考的数学当中呢明确说了，圆这个题考察的叫做什么呢，识图能力，考什么，就是杨老师所说的相似模型。你找到了相似模型，这个问题的内核最核心的点找到了，那这个题就解决了。孩子们是找不到这里面最关键的点才解决不了的。如果是这两道题解决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的70分突破80是很简单的。那么70多分的学生呢，实际上是知识背后的一些基本知识没有理解到位。那你看我所说的四边形的题以及圆的这个第一问的问题，实际上是概念上的理解太浅太粗浅。所以呢才会有问题的，建议孩子们再精细化的去理解概念，说时间不够你不要怕这个磨刀不误砍柴工，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快就能练出来，你光去练题实际上问题还在那儿摆着呢。那就这样一个事情。 好，另外呢林想问一下，说每次孩子卷面23题开始每道题都有不会做的，其实就是真山这块啊，这个开始有不会做的十几分扣掉了，说这个现在数学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咱们怎么办？ 其实我们反复在谈的问题就是在说真山与假山的解决问题。那么假山这里面的点，其实刚才我点到的四边形与圆，然后还有依次与反比，实际上孩子说23题之后错的话，就刚才说的这三道题里面可能会问题大一些。那么在后面的概率统计以及函数的形成过程里面呢，孩子们也会有一些点不太明白实际上造成的问题。你比如刚才杨老师概括的一个点哈，就是说我们的函数形成过程当中的最后一问，大家一看这个题前半段都会，整个题5分，这个5分当中的4分、3分都能拿到，然后最后那一点分就是拿不到，为什么呀？还是对数学的理解没有那么执着的追求，这个追求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理解这个题里面其实考点是什么，刚才概括说了呀，就是考第一你的理由回答和这个题的数据相关，第二个点你要达到数学的概念上去啊，你达不上这个点上去，那么你这个题就是没有分的， 你看看，扣分点就是在于精确化的定位，准确理解考点啊， 嗯， 理解这个题的意思呀， 嗯， 哎，孩子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才从23之后经常出错。 嗯， 那么后面的总结当中呢，实际上就是这种基础题光是专题化的练习造成的一些学生，就是我知道这些我魏老师所说的真山当中的基本题怎么做，但是难题一点不知道怎么做，脑子里面就要想这里面的考点是什么，考点之间的关系，这种东西在这段时间里面训练是特别有效的，针对专题化的训练，哎，从70多到80多，或者说23题之后的这针对性的训练是最有效果的，不要大面积的做题，不要套卷做题，专题化训练。 嗯，专题化训练， 对， 非常好。因为刚才这里边有一个微风想问说，数学的练习题用量大是有用吗？还是精炼有用？其实刚才您也回答了，还是精炼，尤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最管用的。 对对对， 这个做整篇卷子其实卡时间用。 卡时间，了解整个的试卷布局以及难度以及自己的问题所在。 嗯，对，就是做一套卷子其实大概就能了解了，你两三套卷子其实也无所谓啊，就是 整套卷子的话两三套倒是还好， 嗯， 再多的话就有点太耽误时间了。 因为里面呢涉及到有些知识点属于必考点，有些属于叫轮换性考点，在一套卷子里面可能体现了其中的一部分轮换性考点，有些那个另外的轮换考点在另外一套卷子里面，所以咱们做三套是最合适的。 嗯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哟，这科技猫问的问题说，这次数学一模难度如何呀？中考会比这次简单吗？这个各区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哎，对，现在咱们考试一模考试啊，都是，每一个区有自己的命题 组， 命题组，然后呢，最后中考试卷是一张，所以呢，我们拿各个 区 来对比， 揣测事理好像 哎不太合适， 不太合适，对，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评价，尤其今年新中考，确实这个难度都是未知，这真是未知啊。 嗯， 好，那个云淡风轻想问说，应该让孩子先做喜欢做的题，还是按顺序答题？也就是说，他做哪个题比较熟，哪一块掌握的好，我先做哪个？还是说，咱们还是第一到第28，咱们这么顺着来？ 您这喜欢最后一道题喜欢，但是做不出来也不是白做嘛。我们要先做能得分的题， 嗯， 哎，这就是最关键的。得分的题还是从前面基础开始往下理， 嗯 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你千万不要倒着来，因为最后一道题你可能的时间是未知的。什么意思啊？就最后一道题你可能半个小时做出来，你看前面那些基础题半个小时，就是这一道题一共8分，你那前面呢1到20题对吧，半个多小时，你这得不偿失啊，前面的分数更多一些。 对， 对吧， 当然得从性价比上去考虑、啊、 哎，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在排列卷子的试卷的时候，基本上难度应该是由易到难的顺序。 哎，对对，知道哪个坑在哪个地方，就是你、嗯、我们说的这个选择题的最后一个，填空题的最后一个有点难、嗯，你要知道这些点就可以了。 嗯，就有的时候该避的要避。 哎，对对对， 要避开、嗯，把那个能拿分的先拿到手。 嗯， 这个海洋说这个孩子数学不好，这孩子吧，每次一讲题心情就不好，感觉特别没有耐心。这应该涉及到这个心理问题了，有这样的情况吗？就咱们遇到。怎么办啊？ 这种孩子 这时候培养兴趣还来得及吗？ 我们说兴趣啊，实际上是来源于成就感。 嗯、 这个在9年的数学学习当中呢，孩子遭受了数学的重创，才造成的这个问题啊、 嗯， 就是可能对这个数学不太感兴趣了。我觉得你可以从老师的角度去入手，找一个他喜欢的老师，这是最重要的第一点，从人下手啊、 嗯。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解决的问题里面呢，要解决他能够基础会的习题要做对。不太会的那种习题找出来，然后够一个够得着，让孩子建立成就感，这是要培养的第二步。第三步呢，实际上我觉得孩子们在培养成就感的过程中，慢慢的会，哎，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也会试着去解决。就是前两步解决了以后，其实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孩子们找到了基础会的题能做对了，然后中档题也能找到差不多。就是能够解决一部分了，他会试着去够，但是孩子这是按照正常的我们的人性来解决的这个问题。 先给他建立一个信心。 哎，对对，有信心。 先建立信心很重要，因为得别这一看数学就选择性放弃了，那这个就不行啊。 哎，对对对。 好，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正好是我也特别想问的，因为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就要中考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该怎么提高？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段时间怎么复习吧。这个时间分配上怎么搞？两位老师谁来讲一下？ 我简单先说两点啊，就是我们说后四十天呢，实际上是区分为就是今天的时间到中考还有四十天哈，分为这样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实际上就是属于我们的一模后到二模前这个时间里面呢，实际上孩子们通过一模的试卷考完了以后，就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了。那么你要针对有一些可以解决的问题，根据我们前面谈过的啊3×3计划，以及我讲的里面杨老师说的 五座假山，我说的三座真山，选择性的在这段时间里面找到漏洞解决提高，这是一模到二模之间的。二模之后实际上考完大家又会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那么一模二模的考试是为了检验孩子们的问题所在，而不是决定你命运的地方。所以呢要找到问题之后在一模二模之间把问题解决掉，这是最主要的。然后呢一模之后实际上一模之后这个问题解决掉之后到我们的二模往下，也就二模到中考之间的时候，这是一个分水岭。这分水岭里面呢我们说二模考完到中考还分为两段里面的时间来解决。第一段呢我们还可以找到二模里面的问题解决一下，剩最后十天的时候我给孩子一个建议，那就是考前我们如何来临场就是调整自己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们说状态好与不好，这个分值可以差十分甚至更多， 是 对吧？那么我们如何来解决呢？实际上就是考前十天的话，那应该按照中考的考试时间的来作息，这样比较合适的。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哈，我以前有一个学生，我说咱们要中考了，那么我们要考前的时候几点睡觉呢？十点就睡了，不要到十二点了。他就举手了，说老师啊，我每天九点就睡了。你看这个孩子为什么呀？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在学校里面完成两套卷子，回家以后七点到九点我能完成三套，然后呢九点之后洗洗就睡了。这是学霸， 这有特别有规划。 有规划，然后每天的时间安排非常的精准，然后最后呢人家的成绩就是最好的。那实际上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呀？效率。那么后十天里面就是你是为了养成一个和中考相一致的作息规律，实际上就是能够体现你的一个效率的点。当然一模二模之间的效率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你应该在一模和二模通过考试找出问题来解决掉的一个这样的事情。 那么到最后十天的时候其实是要找到跟那个考试作息一样的。数学现在是上午考？ 下午。 下午考。其实这是最犯困的时候。 对，所以呢要调整好状态。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练，因为你把状态如果都搁到夜里兴奋，你白天真的是有时候脑子不走字儿，你到夜里的时候再兴奋没用了，考完了啊，不行了。对，所以也是家长们要督促孩子们，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啊，都说这个临阵谋枪不快也光，但是也要讲究技巧啊。另外呢还有一些临场的一些拿分技巧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个时候考试的时候怎么能够灵光闪现，那个荷尔蒙分泌，肾上腺分泌啊，把这考试给的顺利通过，有没有一些方法？ 我们说拿分技巧里面就要有，首先要有过硬的心理。这个心理呢首先体现在什么呢？就是我如何在我不会的情况下我把这些不会的给解决掉，这就是我们过硬的心理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叫做超常发挥，我们只需要就是说正常发挥就行了，对吧？那么我们说正常发挥的话应该拿好我们的数学利器，刚才我已经说过的三角板、量角器、圆规，这些因为做图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啊，我们数学结合里面会用到。但是有些习题我们不太会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依然拿分的。什么样的习题呢？就是举个简单例子，海淀区考试的第15题，那个习题给了一个新定理，给了定理之后呢用它的逆定理来解决问题。妈呀，这个要想好长时间的。那么想好长时间那怎么办呢？这题要求的是度数，量角器一量结束。你看这方法多简单呢，是不是？特别下午考试特别头疼，那我一看量完好结束了这个题。就是一定要会利用数学的工具来解决。当然了数学的比例也能够告诉你这个线段这么长，然后呢要求另一个线段长，来测一下，你看你可以找到它俩之间比例关系。什么根号二倍了，根号三倍了，两倍了，等量关系了，这些都可以测出来的。对吧，这些常规的经验 不一定硬去解这个事儿。 对。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猜测法。第三个呢我们说啊，你这个题里面解决的话还有一些就是常见的，就是在最后的大题当中有些结论性的问题。你比如说几何综合当中呢考察说两个线段数量关系，我说是两个线段数量关系考察要么是相等，要么是根号二倍，要么是根号三倍，顶多是根号三倍，是吧？三个线段的时候线段和线段差，然后呢或者是勾股数的关系。你不要去猜别的。那你把它猜进去了以后这个题就有可能得分，你空着能有分吗？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个问题。你说考试考完了以后我们所有的判卷老师是不是会体验一下我们的良苦用心呢？当然要体验了。为什么呢？孩子们多不容易熬了一个这么长的这么艰难的时间，考试的时候老师就是最后判卷的老师也会根据学生写的来给分。你根据提的这个条件，你不知道这个题怎么做，但是我知道这个题的条件是什么意思，这个条件呢对那结论写上去，这就是采分点呢。不要空着，要往上写。那么写了以后就有可能有分，不写 就是 肯定没分儿。 哎，对，这样一个问题。 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因为很多结论我们可能真的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出来，但是呢这个解题过程因为可能某个知识点不牢固，所以导致中间欠了几个步骤。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如果你一分拿不到还是挺吃亏的，那其实你就把你所知道都写上去，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对， 因为当你午夜梦回在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一定特out，你写上跟没写上绝对不一样，也许会影响后面的考试的情况，对对吧？所以为了不影响后面的考试，咱们该写上也要写上啊，别留遗憾。这是我们魏老师的这些建议，杨老师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 嗯，其实我刚才在说五座假山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了，我们要注意选择取舍的问题。 嗯， 就是我在考试的时候，你看我做那圆的题，第二问我怎么都做不出来了，我想啊想啊怎么都做不出来，可是我后面不是还有三道大题吗？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要给自己合理的分配时间，别考试的时候我非要跟这道题死磕，这是不理智的，对不对？哎，该放弃的时候我们也得把这种太难的题给它放弃了，是不是？我们先来拿我们自己能拿到的分，哎，这是一个关键。我们在做不管是其实这个都是不管是数学或者是我们别的其他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呀，对吧？我先得把我会的做完了，不要再因为一道题而浪费太多的时间。 所以呢在这一块呢还是要勇敢的取舍。其实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心理，就考前心理的调试。 对， 你要知道最后到最后的十天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哪块我确实已经真的掌握了，这块该得的分我必须拿到，我不能说我就过一路过到最后，就是那个这个杀人游戏似的，到最后过，那不能一直过啊，你总要答题的。但是呢当你就是确定哪块确实是你的知识的漏洞点的时候，而那段时间已经来不及再补上的时候，那你真的是要勇敢的去过，因为不要勉强自己，真的有时间回头再来看，再来验算，再找到一些解题的方法再来去解决。好，最后四分钟的时间再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彭彭子说这个暑假期间想提高数学是复习还是预习比较好？我理解他应该现在初二的学生啊。他暑假期间想提高数学是复习，那我就认为是初一初二的这个内容我先复习一遍，相当于提前进行中考复习了。还是说我先预习一下初三上半学期我可能还要学的内容，您怎么建议？ 我给他一个建议啊，复习和预习两个工作都要做。这个复习的工作我给他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曾经见过的一个学生，他应该是在初二的时候成绩120的分数可能也就是考80多分90多分，但是在暑假的时候做了一个工作，把初一到初二的所有的错题整理了一遍，红笔黑笔铅笔都用上了。黑笔用来写题，写过程，红笔用来改题，铅笔用来画图，把所有题整理一遍，开学考试就是接近满分。这是复习。然后预习呢，在初三的内容当中呢，我们说有两章可能对孩子们来说比较难，一是二次函数，另外一个是圆，在暑假里面要学一学这两章，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工作。 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其实是复习间预习是一起的一体化的。不要光是做，但是你但凡能做一样都行啊，总比一样都不做强。 对。 好，这个有一位叫夏天妈妈想问说，二模题到哪儿可以找到，说想给孩子练一练，这些题网上有卖的吗？ 二模还没有考，然后保密性还是很强。如果说有贩卖二模的，那一定 往年的， 往常年的，往常年的话，那么咱们应该去找什么呢？就是在历年的这个网上搜的话，肯定能搜到。咱们下一个精华有一个中考我们有一个中考的那个官网，然后呢可以找到。 那个官网就能找到。省得买了，真好。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这正好有一个问题问的我们的讲座的事儿。白云沧海问说，中考名额分配是什么呀？有没有科普一类东西讲讲？您赶巧了，在我们这个5月19号举办的2018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的大型讲座上面，我们就会请到我们的专家来解析中考招生简章，尤其是招生的政策，因为我们的招生的政策非常的多，批次就分提前名额分配统一招生三个批次，还分为贯通培养、名额分配、市级统筹、校额到校、乡村计划、统一招生录取三个这个录取这七种录取方式。所以您要是对这个真的不太了解，这个时候没关系，来得及，我们请专家专门去给您一一的去解析。首先您的孩子是 A 类校 B 类校，对吧？第二个是您现在孩子的成绩水平到没到500分以上啊，能不能考得上这个校额到校啊，过不过得了啊， 那么针对的学校又是什么样的学校啊？哎，我们都会请专家去解析。同时我们除了解析简章，定位高中，挖掘利好条件，然后究竟怎么报志愿，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中考的平行志愿比这高考平行志愿还难报，不好报，因为政策太多了。所以呢，一是志愿的事儿，第二个是我们同时还会有专业的学科备考的技巧。您记好了电话啊 ,400-650-7766,400-650-7766, 然后拨打电话赶紧报名，因为我们每次这个场的人确实太多。您赶紧报，先到先得有座啊，有大座。最后40多秒时间，两位老师这个各自再给咱们的同学们一些寄语好不好？魏老师您先请。 那我先简单说啊，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概括到一个主题上，就是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学习，不管是五座假山还是三座真山，希望孩子们做到的是叫做化整为零，由零到整，各个击破。我相信孩子们在最后的40天时间里面一定能够获得自己理想的成绩，最后也预祝孩子们获得理想成绩。 老师 那我就接着魏老师的说，接着化整为零。